的模型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当然了，我们的吴迪老师和贾宇老师非常专业，今天其实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作品来给大家现场展示一下。其实我们要不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那首先就由我开始吧，这个我骗来的。 骗来的什么？ 就是这个是吴老师他们带来的，应该大家其实多少都有 了解。这个、是 老师带来的， 是翟老师带来的啊。这个熊霸 扣钱， 对，扣钱扣钱，熊霸 是的，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而且我们其实可以打开看一下，它的板材其实很少。就是属于拼装难度会比较的简单，就这么一些。 所以待会儿我们的童音会给大家表演现场拼装。 没有没有，别给我挖坑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算是比较主要的 重头戏， 重头戏这个粉色的小坦克。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颠覆想象，因为我觉得会喜欢模型、喜欢坦克，一般都是男孩子吧。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产品存在。 真的，这个模型海不得不跳啊！ 对， 好，那么有请嘉宾来介绍一下。 来，让我们的吴老师、贾宇老师看看今天还带了什么样子的产品。 这个在我的意识里面啊，其实女孩子喜欢模型，因为我们的读者里有女孩，虽然她比较稀少，但是呢。他们的兴趣其实也是很广泛的，有喜欢军事类的，舰船类的，甚至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还有女孩坐飞机坐得也很好。 哇，女孩 对坐那个飞机模型，然后他们就是之前还有一些就像各种题材的，他都有爱好者。然后呢，我们就是今天带来的呢，可能是不是说针对模型爱好者，而是针对绝大多数的，就是可能在我认识的范围里面的女生，感兴趣的题材，像要么是颜色比较鲜艳啊，或者是造型比较可爱，像刚才说的萌系的这种，哎，我这边呢还带了一个叫 VGO， 这个肯请贾宇老师也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受欢迎的一款。 贾宇老师来介绍一下， 应该是它的设计师应该叫小林和水是吧？ 可以稍微离话筒再近一点，声音大稍微大一点， 就是这个。 好，可以看到了，这个是一个日本设计师的一个怎么说嘞，是用来给小孩子操纵的一个机器人。 是子宫像的吗？这个产品？ 对，是给小孩子的。然后这个机器人是给小孩子设计的，就是小孩子可以拿它去上学下，就是放学啊，然后去一起玩耍什么的。然后这个东西推出之后呢，就受到了很多模型玩家的一个关注吧，因为它的改造空间非常的大，然后大家就把它改造成了各个形态， 所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了。 对对对对对，包括它的这个峰会，之前有一部那个新番叫《日和》嘛，这个峰会就是它的画师， 哇， 专门给这个 VGO 去画的，这个 可以说是出自名家之手。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今天还带来了很多就是这个作品，待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介绍。 对， 其实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一部分，我不知道酱酱有没有你特别感兴趣的。 其实我一开始做模型的时候做的是那种就是男生比较喜欢的那种高达，然后但是做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哇，熊霸什么的真的好 可爱 啊。 对，就是我刚才展示的那个。 所以等于是被这种稍微有些女性向的作品所俘虏了。 对对对，还是非常可爱的。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熊霸，然后之后就被带入就是军模坑了。然后也做了一些坦克啊，然后这些萌系的这种坦克也是非常戳我的，非常可爱，感觉那种画风非常萌。 没错， 对，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是女孩子一定要认真的看，如果你是男孩子也要认真的看，因为要送女孩子礼物，是不 是？ 是 的，这个影响到将来那个 的幸福。 对对对对。 好， 是的， 那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在 B 站上面的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 对，又到了我念群号的时间，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 没错，欢迎大家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3，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神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童音。 欢迎童音。 好，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模型世界杂志主编吴迪老师。 欢迎吴老师。 大家好。 嗯，七八动漫团队的贾宇老师， 欢迎老师。 模型爱好者酱酱， 大家好， 欢迎酱酱， 欢迎三位。 哎，其实刚才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有很多酱酱的粉丝已经赶过来了哈。 是的， 其实酱酱就是真的是一个年纪很小的模型玩家，现在还在读高中，是不是？ 嗯，对，高一。 那你就是入模型这个坑大概有多久了？ 其实时间也不长吧，大概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对， 也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有接触这个。 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接触到就是这个领域呢？ 其实说来是我一个同学把我带入坑的， 哦， 然后呢那时候我觉得哇很帅，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 是同学很帅还是模型很帅？ 模型很帅啊，当然是。 小美总是想很多， 因为那时候还是比较男孩子气的，就留短头发嘛，然后觉得哇这东西好帅，然后就开始做，然后没想到就那个上了高中之后头发开始留长了，发现，嗯，就可爱的东西更好一点呀，然后就开始就继续做， 嗯， 这些。 果然每一个女孩子都会有一段男孩子气的时候。 嗯，就是大家有，哦，我初中的时候头发比你现在还短。 啊，对不起，我该剪了，是的。 所以就是说嘛，就是大家在中学的时候可能都会给自己找一些兴趣爱好。 是的。 而模型是一个很烧钱的爱好吧。 真的真的。 那大家里是不是也会有收藏很多很样各种各样的模型？ 对，到现在还有堆积很多没有做的。 啊，那你在你个人看来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模型作品？ 现在的话我更想再做一些涂装类的， 涂装类的 器也可以，嗯，然后或者说其他也可以，但是现在更想做萌一点的，因为比较符合我的现在的气质嘛。 嗯，哎，那就说到这种女性向的模型的来说的话，那酱酱你觉得比较能打动你的可能是哪些元素？比如你希望模型上都会有哪些元素？ 就是一些小动物的元素， 小动物的元素， 就是，像熊爸这一类的，嗯，然后我觉得非常可爱。 嗯， 然后其他的吧，我觉得我的话还好一点，然后可能妹子们更喜欢那种粉色啊、粉嫩嫩一点的 少女心。 对对对，非常少女。 嗯。像我们吴迪老师和杂鱼老师因为也是在运营杂志和网站，那有没有对这种受众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女性受众大概喜欢什么样子的作品？ 这个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发现啊， 嗯， 就是女孩子虽然占的比例不高， 嗯， 但是她们的兴趣很广泛。 嗯， 就刚才我跟童音聊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个例子， 嗯， 就是我们一个在微博上新约到的一位作者，然后她呢做的是微缩艺术场景。 嗯 嗯，本来呢就是我他的名字叫狮子吼吼，然后我一直以为他是男生，结果模型展的时候就上周，然后我 发现是个女孩， 对，他来北京了，带着作品，然后当面就是其中我们的一位作者呢和他是好朋友，因为也创作的都是同类的作品嘛， 嗯， 告诉我那是个女生， 嗯， 当时我特别惊讶，他说他在微信上给你留言你都没回，因为我当时在忙着布展嘛。 嗯， 然后后来就见到之后真的是一个南方的，他在北海，是， 嗯， 应该是广西吧，我记得， 嗯， 在南方的，在北海， 对对，很那个婉约的一个女孩，嗯，然后但是她的作品确实很生动，就刚才说，嗯，不一定是只有说粉色呀萌啊才是这个一定要给女生玩的模型上贴上标签，这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偏颇了， 嗯， 他们做的时候只要是做自己生活的， 嗯， 做自己喜欢的， 嗯， 哎，其实不管是你喜欢什么，把它呈现给观众也好，呈现给自己也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所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有兴趣在任何一个小领域里面也可以做出好的作品来。 对啊，当时他跟我分享就是就第二天吧，展会结束第二天他到我们工作室，然后就说到他做的第一个微缩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他家的大排档， 嗯，哦，大排档， 哎，对， 这个好有生活气息， 就是 自己家的大排档。 对，因为他家就是他跟我当时分享的让我很受，就是很感动嘛， 嗯， 就是那他分享的内容就特别的让我觉得，哎呀，真是，就他的创作动机特别的朴素， 嗯， 就是因为那个大排档拆迁了， 嗯， 然后呢，但是那个大排档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 嗯， 然后呢，他父母靠那个是他们家的主要收入嘛，养了他的姐姐他的弟弟， 嗯， 也很有感触， 养了一家三个孩子，然后供他们上学，供他们一家生活，但是后来拆掉了，然后他就说我想 做出来。然后他那会儿什么都不会啊，因为虽然他是学建筑设计，但是他对动手这块完全没有概念。 嗯，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学习，然后把它做出来， 等于从零做起。 对， 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的一个实际例子。 对，而且刚才你说就一定很贵，不是的，就是我一直坚定的认为，做模型是一个省钱的爱好，因为不管是身边什么材料，我们都能拿它作为我们的创作素材。 成品。 对， 各位朋友们，可以把吴老师的这句话。 专门的 截下来拿给你的另一半去看，我觉得是 拿给爸爸妈妈看，或者拿给 对对对爸爸妈妈。 哎， 你看我其实这个爱好特别的省钱， 是的。 好， 那今天我们也是带来了像这个粉色的小坦克，我们也是今天的重头戏。要不让杂鱼老师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哦，这个小坦克还让吴老师来介绍。 杂鱼老师吧，这是 吴老 师 带 的，都可以的，可以的。那边是不是还有一个？ 哦，没有，这 边 只带了一台。 好， 哦， 来， 哦，这个小坦克怎么说嘞？这个是这个国内一个模型公司叫墨模型出的一个 Q 版的希尔曼。 嗯 嗯，然后其实他家之前出过绿色的，然后是男性玩家会很喜欢嘛。然后这次他们改了颜色，把它改成了粉色，并且追加了好多这种 小 猫，对，有一些小猫的这个水贴啊什么的。然后就是瞬间的把一个我感觉很严肃的一个模型把它变得 萌化了， 对，瞬间就萌化了。其实就大家看这个峰会啊，它单单萌化的不是这一点，它的说明书也做的就是非常的考究。 哦，内有乾坤， 对，内有乾坤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一眼这个说明书。 哇，就是怎么说，哎，就是我感觉我都瞬间的这个少女心都爆出来了。 什么？ 对对对， 少男心就爆出来了。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啊，不只是封面是用了这种粉色的主色， 瞬间就触动了那个杂鱼老师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它的里边也是用了粉色，而且也有这种飘落的花瓣，就是哇，简直。 刚才我还注意到杂鱼老师提到了一个名字叫做水贴。 对对对， 水贴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我们拿一张吧。 黏糊糊的贴纸， 这个其实就是简单点理解，它就是贴纸的一种，但是它需要来一个比较大的吧，但是它需要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水贴， 看上去很华丽， 对，很华丽的，就是它是使用的时候需要泡到水里面， 也就是要在这个水的环境下面， 对对对，然后把它的这个有图案的这一层呢，把它移出来，然后。再转移到你模型想要出现的地方。 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小时候玩的贴画。 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小时候的你的贴画， 你想说什么？ 不是一个档次。 对对对， 我一猜就是。 小时候有这种，就是水贴、水转印纸嘛。然后这种工艺其实常用，但是就是拿它，我们一般都比较，比如单色呀，或者图案比较简单。然后现在那水贴呢，它就颜色也丰富了，然后呢就是精致了， 对，印刷也好很多。 哎，我有一个很这个基础的问题想问哈，为什么一定要用水贴？就我们平常比如说这种贴画直接贴上去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水贴？看上去很复杂的一种装饰方法去给这个模型做装饰呢？ 这我来回答 吧，吴老师来吧。 因为其实是。如果用胶贴呢也可以，但是胶贴有一个问题，它的延展性不好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弯曲的弧面啊，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形状啊，这个胶贴呢它贴不整齐， 就是贴合性可能。 对，如果这个模型它上面有装甲有这个凸面和凹痕沟壑这种，它就会 拿我们 是 对穿衣服来举例子，就是它不贴身 啊， 对，然后对显不出我们的好身材。 哎， 所以这个水贴是帮助我们的模型显示好身材的一种神器。 对， 还有没有其他样子的？这个我看这边还 有 很多水贴，可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不打开了，它前面有一层保护的这个离形纸，然后呢可能颜色没那么鲜艳，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摄像头， 但是品种很多， 有好多种吧， 包括 它能够满足就是玩家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我想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模型，那这时候水贴的用场就很大。 它上面的图案是一样的吗？ 好 像是花色差不 多，是一样的，然后不同的颜色。 它这个是一个潮流品牌的 logo， 它的主形象。 潮流品牌。 对，然后它就是通过不同的颜色，哎，适用于你不同的那个底色的一个。它这是车贴，就是给你不同的模型的车用。 哦。 是不是我们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只要是 就是你喜欢的基本上都能买得到。 嗯，对，不光是买，就是水贴在进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定制，因为它这个工艺已经很成熟了。 嗯、 哦啊，像我们自己就是工作室就用打印机，有一些特殊的花纹啊、嗯、或者特殊的图案，你买买不到，那我们就自己设计然后打印出来。 嗯， 但是这种打印纸它可能有一些不足，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工艺在处理。 嗯，我刚刚注意到啊，酱酱一直用特别这个艳羡、特别渴望的眼神盯着这些水贴。我不知道你平常就是在给模型进行加工装饰的时候有没有用到过这个？ 水贴嘛， 水贴。 对，其实也有用到一些，但是就是现在买的那些一般的模型里面，它其实很少，不一定很多就有那种水贴，大部分都是胶贴啊、刮贴这样子。 嗯， 水贴嘛，就是如果说不刻意去买的话，还是不一定会接触得到很多的。 嗯， 对，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接触比较少一些。 对的。 那么是所有的模型都可以进行水贴的装饰吗？还是只有特定材质的才可以？ 嗯，应该是都可以， 理论上是都可以 的。电镀 的 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 可以。 啊、哦，我总觉得电镀的就那个材质贴上东西感觉怪怪的。 哦，是可以的。 这个就要看水贴的质量了，就是它有一些水贴就特别薄，然后呢贴在这上面呢就不显。如果是那种质量不好的，它也不能叫质量不好，它根据不同的用场，就有的水贴需要它结实，那就得厚一点。 嗯， 然后呢，有的水贴要就是在呈现细节或者是保证它的色彩还原，那就必须得特别薄。但是这种特薄的水贴又不容易操作，很容易失败，就它各有所。因为根据它的应用呢，就是它的 各有所长， 对，就是设计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去找自己合适的水贴。 所以建议新手朋友是不是还是用相对来说厚一点的水贴，成功率会高一些？ 那对，它不容易坏，因为薄的水贴虽然效果好，但是操作起来呢，对你的这个水准啊要求的比较高，就容易失败。 嗯， 像我这种手抖的模型玩家就， 你就用胶贴是最保险的。 对对对， 胶贴 和刮贴。 但这个胶贴接下来难道不会残留胶吗？ 其实还好，我觉得工艺好的话， 但是胶贴和那个它是有个问题的，它相对于水贴来说要厚很多。 嗯，这也是。 对对对，它贴到模型上面会感觉哇，好假呀、啊！ 所以你一旦开始进入了进阶这个阶段，就还是换一个吧。 对，所以这个大家涂装的技术也是跟着自己的水平慢慢的去更新换代的。包括这个现在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您想看到我们今天满场少女心的模型的话，也不妨通过漫游嗨翻天的 B 站账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啊，萌萌的酱酱，帅气的这个吴老师和杂鱼和童音啊，还有美丽的我。开个玩笑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吴老师还给大家就是录了一个小视频，就是现场演示刚才我们展示的这个谢尔曼粉色谢尔曼上面做了一点小小的装饰。能不能先大概，因为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可能不太够，在下半场要给大家放这个视频，能不能先简单的口头介绍一下？ 嗯，好吧，这个让杂鱼老师给帮着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型呢，我贴了大概两个位置，车体上左右有一个标，有两个标志，是美化了一下，一个是潮牌的标，然后一个是这个水贴的这个品牌的标。 嗯，可以离得再稍微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炮塔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军事元素，是鲨鱼嘴和那个就是眼睛。 嗯， 啊，它这个是一个潮流。车贴有一个艺术家，他把自己的车，采用这个飞虎队的元素，然后很知名的一个涂装是英军在非洲的涂装，然后飞虎队也用了，这个鲨鱼嘴，然后呢，他放在他的车上 了， 对对对。 等会儿啊，我想问问酱酱，作为女生，你觉得这个装饰怎么样？ 好乱啊。 是吗？ 对，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女生真的希望自己的模型上有个鲨鱼的嘴？ 嗯，如果我是女生的话。我觉得不错， 酱酱觉得 还可以吧，就和谐一点比较好一点。 嗯，是的，嗯，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是秒懂二次元环节，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好的。 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在春天里等你，我在油菜花海里等你，相约守农，相约守农，紫谷伊甸园，6377-9779。

许多未上手的玩家都诟病堡垒之夜的画风过于卡通，缺少了刺激感。事实上，堡垒之夜的画面极其精细，优质的贴图很大程度上优化了动态大场景中的画面，最大程度地挖掘了虚幻四引擎的能效，使得游戏在流畅度和表现力上都带给了玩家极大的惊喜，让人不禁感叹虚幻四的强大。而后因为吃鸡游戏自身所具备的游戏性，得以让玩家的刺激感并没有丝毫的减弱。堡垒之夜在2017年获得 GTA 最佳多人游戏奖提名，2018年1月全球玩家超过了4500万，同年2月同时在线人数突破340万人，一举超过了去年火遍全球的绝地求生。通过这件事也让很多人认识到，一个游戏真正需要的不是新奇的玩法或者需要氪金的皮肤，而是优质的游戏体验和舒适的游戏环境。 好，北京时间晚上7:3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模型世界杂志主编吴迪老师。 嗨，大家好， 欢迎老师。 奇葩动漫团队的杂鱼老师， 大家好， 欢迎杂鱼老师。 模型爱好者和可爱的江江。 大家好， 刚才这个聊这个小坦克，具体还不知道这个水贴怎么贴，是不是？所以节目下半场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吴老师特别辛苦，帮我们录了一个小小的视频，特别简单直观，然后操作性很强。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个小小的视频，就可以大概的了解到这个水贴的一个用法。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家好，这个今天这段视频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给模型贴水贴。因为这个水贴呢是涂装之后一道工艺。虽然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是一个 Q 版的小坦克，它呢这个配色明显是针对女孩子的。然后呢我就想到说怎么去搭配它呢？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水贴呢？正好就我一个朋友，他那个品牌叫 Feel Me， 然后他们出了一个潮牌的这种图案水贴，我觉得挺合适。其中呢有两个花色我想选用，就是这个鲨鱼嘴，它这明显这个是来源于这个飞虎队的这个飞机头啊，有眼睛然后有嘴，而且边上呢有一个潮牌的小 logo， 正好也可以放在这个坦克装甲的侧面，哎，也挺好看。下面呢我就开始给大家演示。第一个工具就是剪刀，我们先把这个大色块剪下来。当然我需要的是这个两个图案里呢，它可能是针对不同比例，应该是我感觉像一个是可能43吧，还有一个是24。这个呢我选下来的这个这应该可能是24和18吧，这个就是因为我选的是小一点的嘛，大家可以看我先把它比量一下，看看这个嘴的位置，然后还有眼睛的位置，大家看啊，这是左和右正好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切割，首先就是因为贴纸呢是可以来回就是自己来修剪的，这是第一步。就很多玩家呀，他们拿到水贴以后不知道怎么修剪，水贴是有印刷的时候它边上有白边，我的习惯是直接在贴之前就把白边修掉，让它尽量的这个小，然后特别精细的时候呢，我可以用小剪子。这是那个剪线的那个手术时候剪线的钳子。既然是水贴嘛，我们先贴这个车的右侧。大家看这个，我们可以先比划一下。这样一个小眼睛。这边呢是它这个嘴。然后这个水贴实际上是可以继续修正，比如说我觉得哪儿不 不太满意，我可以给他，还也可以反过来，比如说我就想让他变成一个笑模样，刚才这样，如果嘴角往下的话是比较凶猛的，这就看自己吧。我们先贴这个眼睛，既然是水贴呢，它肯定离不开水。啊，这就加起来了。当然我这个操作稍有一些风险啊，看就可以了，一定要保湿啊，就比如说当时这个位置可能需要微调的时候呢，我们拿这毛笔，刚才我说了一个关键词叫保湿，操作这个水贴的时候一定要让工作面是湿，保持湿润的，不然的话呀它就会扯破了，因为它不湿的话它缺乏润滑，你挪不动。大家看我甚至用手去摸它的时候也是，如果你的手是干的，你直接去摸这个水贴，它就会把你的那个贴纸就粘在你手上，然后你一蹬它就从这个工作面上挪下来了，这就是常见的一个问题，就给扯破了。下面是一个很关键的材料，叫水贴软化剂，直接给它泡上。这个软化剂呢就适合用在这种像炮塔下部有曲折的地方，就要抹一点软化剂，这个目的是让这个水贴变得更有韧性，它会既然软化了，它会把这个水贴泡软。大家可以看这个在软了啊，这 Fumi 的这个水贴对软化剂的反应灵敏度现在就可以测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水贴软化剂的反应，因为这个是针对车模的，车模因为它贴花图案特别复杂，曲面又大，所以呢模型呢要保证优选是保证强度，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你看呢我这么折腾它它都不破，像有些呢就是像比如飞机模型上啊，或者一些战车模型上，它要强调细节，很容易就那个，虽然它就是对反应就软化剂的反应特别好，但是呢就操作的容错率就特别低，所以这个就看各家品牌自己的需求的平衡，这个是玩家在就不同的品牌的产品它有自己的特点，像这个就比较的耐操作，稍微粗暴一点也没有太大问题。好，大家看这个就基本上可以了。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谢谢吴老师有心了，多谢多谢， 真的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过程。 是的， 我们最终制作出的这个粉色歪嘴谢尔曼也是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说这个鲨鱼不可爱的都哎，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在这个水贴的这个贴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容易失败的点需要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注意的呢？ 大概我分析啊，就我观察，比如我们的小编啊，还有一些我们俱乐部的会员，他们在操作的时候啊，有大概，如果说就是操作上有三个点，然后呢，放的时候有大概两个点，就是我从那个放开始，因为第一步你得把那个水贴放在你需要的位置上嘛，就是他们不太注意这个观察，我们一般要把这东西放平啊，就得找一个我叫管它叫参考的基准点，然后还有一条是参考线，就这个找到了这个点就知道我从哪开始，然后呢找到这条线呢它才能保证不歪，这是我一直觉得应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两个对，就很多我们会员就比如他那个飞机尾巴上有一个五角星 啊， 结果呢人家说明书呢是跟地面平行那个五角星，结果他呢贴的就是斜肩，他是跟那个飞机的机身，因为一般机身有一个弧度，然后他就跟机身去平行了，结果贴出来以后他在往那个零件上贴的时候呢看不出来，但是往飞机上一装就发现，哎呀这个五角星是斜的。 但这个没，如果一旦贴错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再改正了？ 比如说就是他如果已经完全处理完了，喷了保护漆了，因为好多模型它是分着贴嘛，就是先把零件处理好再组装，组装的时候再发现这个问题那就很尴尬了。 我一直以为是整体 做好了之后才去做处理的，原来是分着贴，然后做好处理再装是吗？ 它这个就根据你模型的这个情况，比如复杂一些的，一般都是分着，要不然的话，你都装好以后很容易就坏。哎，然后在操作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朋友他有三个问题，第一就是移贴纸的时候，就是我观察它容易打卷儿，因为为什么呢？就它有些水贴又薄又软，它呢不结实，就在。没有那个承接的机纸的那个辅助之后啊，它很软，一下就把边卷起来了。然后一般玩家他没有经验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再把它给展开。 那怎么展开呢？ 就是我的习惯就是用水把它泡上，让它再通过水的那个浮力把它从模型的表面飘起来， 重新泡开。 哎，对，泡一下，然后这时候只要它有一定的小的间隙，就是水和那个在那个水贴和工作面之间有一个间隙，你就可以用毛笔的笔尖啊，来把它。沾湿了啊，千万别用干毛笔，一定要用湿的毛笔，然后把它给挑开，展平。 就是一切操作都要在湿润的环境下。 对，就是水贴嘛，它就在操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你的湿润。这也是我就是后面一个问题，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不管是工具也好，手也好，它都是干的， 你得买个鱼缸 就沾， 在鱼缸里做。哎，怕失误这个。 我一般的习惯就是找一个比较扁平的容器，比如一个小的。 刚才这视频里面。 对，这种小的一个小铁盒啊，或者一个小的那个器皿，小塑料盒，是扁的啊，别弄那种高杯子，就一个扁的放在那边。既容易蘸取呢，又不容易碰翻，这是我的一个小经验。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会说，就是在视频的最后会有一个类似那种烤箱烘干机的东西。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的话，怎么让它去这个烘干？ 可以用这个吹风机。 吹风机是可以 的。但是吹风机吹的时候离得远一点，因为那塑料就是吹风机的温度高。你要是离太近了，我朋友之前就出现这个问题，他烤水贴的时候是一个吉普，然后呢，他想烤那个发动机盖上的那个水贴，结果一下就。离得太近，温度又太高，直接就把方向盘它一热嘛，我就直接方向盘就跟麻花似的就卷 歪了，就一下就转损了。哎，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吹风机的话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对，然后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用软化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就我们的那个软化剂，它虽然有一种是带背胶的，其实它的背胶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是它的那个对水贴的反应比较灵敏。然后呢？这种时候啊，尤其薄水贴啊，我一般习惯是稀释，就在软化剂里面再加点水，然后它就别反应那么快。有的朋友他就比较实在嘛，那栏杆是好的，然后夸就给弄上去，然后咔一下打卷，就他自己就皱起来了。但是皱起来了之后就没法操作了，因为它反应太快，就已经变成跟泥似的，你就没办法就是有任何的操作。哎，这就是我的习惯，就是我虽然想用它的背胶，那我也得把它加点水稀释一下，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小小的技巧。 对，基本上就是这三点。 是的，那刚刚聊过特别可爱的这个粉色希尔曼，今天我们还带来了很多道具，那我们不妨把剩下道具给大家一一做一个讲解。 首先就是这个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机器人，对，我刚刚打开看了一下，首先是这个光鲜又亮丽的这个 包装 封装，对，而且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个真的 里面的量挺大的呀， 里面的板材其实真的很多，没有你表面看起来那么可爱。这个组装的过程应该不会非常非常的友好，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因为它是有一些小的件了，我觉得新手入门啊，就件越大越好装，但一旦这些小的复杂的件越多啊，就会导致你的失误的概率就越高。我们也看到 这种要失误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再？ 当然可以了，你把它起过来就行了，你就挺累的啊。 原来这样。 对，然后这个呢，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一张海报，其实它是一个说明书。 你不是以为它是个贴纸吗？ 啊，就贴纸海报那样的。哎，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里面。 其实这个跟那个安卓的那个小机器人有点像啊， 有一点像。 这个形象其实是一个憨憨的、萌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哎，我觉得这个拼出来， 我觉得女孩子就玩一玩这个还是挺漂亮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 就消磨消磨时间， 对，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小姑娘应该很喜欢这样的。 是的， 比如刚才就我在跟那个吴老师谈这个交易的时候， 谈交易， 对，某些方面不可言语，小美就已经说你给我预定了， 我预定了。 好的， 然后吴老师心里一惊，这个我没打算送人。是 吧？ 有没有酱酱可以给大家介绍的？ 酱酱今天没有带东西来，但是 酱酱来介绍， 来，但是 我做了多年研究，然后我选了两个东西带过来。 那达理老师先介绍。 介于模型和、 这才是女生喜欢的嘛， 对不对？ 介于特别可爱。 模型和小姑娘喜欢的这个毛绒玩具。 那这不是毛绒玩具吗？ 不，它是熊霸，是刚刚同音那边有一盒熊霸，是跟它一起 的 形象是一样的。 这是联动的这种。 对对对，但是这个就是毛绒，特别棒。然后 毛绒熊霸， 我要预定一个。 对对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啊，带了一个小熊霸，他手上拿这个小熊霸，就是同音拿上去是，同型不同色的一款。 哎， 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比较奶白色的一个。 是的，同音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模型。 哎、这个小熊霸也是， 对。所以说这里就要问一下酱酱，就是一到十分打分，我带的东西和吴老师带的东西，哪个人的分数高一点？ 完了， 哎，现场引战， 有点不太好吧？ 难以回答的问题、啊。 酱酱说下回再也不来你们开做节目了。 酱酱现在急中生智，要怎么说呢？ 我感觉。我挑的要比吴老师的更好一点。 看我们弹幕里面的小伙伴，大家觉得吴老师那个歪嘴， 那个可爱的 更好一些呢，还是这个熊霸更好一些呢？大家可以发来弹幕哈。 我觉得酱酱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还有其实还有 两个小嘉宾啊， 那个刚才酱酱很了解的两架小飞机， 嗯，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下， 对啊，这个请酱酱给我们讲 一讲，刚才他给我讲了好多我都不知道的故事， 哦， 对啊， 来酱酱来讲一下， 对啊，把你刚才跟我说的再给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也给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呗。 其实酱酱在想我刚刚说了什么，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我来举着好了，就这两架飞机。 这个粉色的好像是个限量版， 对对对，粉色是个限量版，是前两年的时候的一场展会的限定， 哇哦， 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玩模型，然后跟朋友一起去参加这个模型展，然后因为我朋友他是嘉宾嘛，然后我就去沾了他的光，然后参加了这个，然后拿到了一个这个，现在我家里还放着一款，就是一点都没有改这个粉色刚刚那一款，我觉得哎呀，虽然说没有放出来好可惜，但是就他那个贴纸非常可爱，他那个贴纸也是限量的，然后是那个市面上应该是没有卖的吧，我记得 这款啊好像很少见，它那 个 通贩那版是白色的这款，但是我也给贴了一个小雨件， 这个是这个我都没有见过， 这个是限量的， 限量的 限量的， 我给你一个眼神， 这个我都没有见过， 不知道还有没有，当时 我决定今天晚上把所有礼物拿走，然后把你们的联系方式一一拉黑。 我反正第一款看到这个啊，我觉得像蛋糕，好可爱，棉花糖，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 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配色上特别的讨女生们的喜欢。 是的，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的？ 看一看，这边是。 其实我就还带了一些我操作时候的工具，当然在视频里也看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一个很普通的剪刀。 剪刀。 这个也要展示吗？ 神之剪刀， 非常的普通。 一定要给大家灌输一个概念，就是玩模型是一个很省钱的爱好。 对。 对，真的 是千万不要就是成为工具党，就是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负担。 对，它是手艺，而不是说要去秀器材。 对，你想我当时高中那时候装那个H 级高达的时候，很便宜。那个时候用的哪知道什么神之手这些东西太高端了，听都没听过，用的都是什么指甲钳。对，我一样可以把、对我一样可以剪了之后搓，然后把那个水口给修好。 可以了， 其实只要你 愿意，就是买一套修指甲的工具就。 对，只要你愿意，你什么工具都可以做模型。 是，看看我们弹幕的反馈啊，看看大家，这个看看，熊霸、坦克、熊霸，粉馒头、飞机为什么也出来？ 为什么有飞机？ 还有熊霸坦克、熊霸坦克。哎，其实差不多了，都有了。 吴老师气得咳嗽了一声。 好的，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吴老师、杂鱼老师和我们的酱酱做客我们直播间。今天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女孩子可能喜欢的一些这个模型的作品，包括男孩子没有注意了，就是逢年过节啊，哈，就是送送模型也是挺好的。 对，不要总想什么买包啊、这化妆品啊这些的。 你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是吗？ 对，是的。 其实我觉得包治百病啊。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 谢谢 辛苦了。 好，谢谢主持人，辛苦。 好的， 谢谢。 那么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哈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 对，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童音，拜拜， 下周再见，拜拜。